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欢迎翻嚟第六节，亦都最后一节嘅浩浩汤汤。好啦，咁啊 ，K 师，头先我哋讲得好精彩啊，咁就 我哋有两幅相补翻啊， 系 嘛？ 补翻就系之前阿司徒伟先生嘅一个设计。咁大家记唔记得啊？我头先讲嘅皇后像广场就系呢个啦，就喺个立法会面前嗰个公园啦，我諗你香港人呢都一定到过呢个地方㗎啦。咁我头先讲嗰啲石凳啊，喷水池啊，中间嗰啲即係俾啲水喷嗰啲咁嘅墙啊，其实就係、是、即係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就係即係香即係点讲一啲童年时嗰啲 回忆 回忆咁啲水係射嗰嚿砖唔係射隔篱嗰嚿砖嘅呢 一定喺度影嗰张相。 係啦，下企喺度啊影嗰啲相啊，同埋点解即係啲大人呢唔俾我哋玩水㗎嘛，啊实会玩水㗎，咁佢会呃我哋呢啲水喺边度噴出嚟㗎，唔好污糟㗎咁样。咁但係呢到而家今日仲喺度嘅，冇人敢去话要铲咗佢嘅。咁、当然佢有佢嘅艺术价值啦。 即係其實但我次次去到我覺得個空間咁好瑣碎。 係。 好瑣碎，即係佢唔係一個大廣場，一個幾個細空間，好好悠閒嘅俾人。 佢好即係好miss 嗰種即係少少我起伏少少嘅啫。即係嗰日你製造個空間只不過係、上幾級樓梯落幾級樓梯俾啲噴水池包住，或者喺個噴水池隔離咁。 但我嗰陣時候我就係唔明點解要咁多個噴水池，點解唔多啲可以俾人踩到嘅地方，即係反而係有我覺得可以令到個廣場更加。 你如果係你睇可以睇返而家下一張圖，你會睇到呢 下一張 個 plan。 佢諗曬邊度有樹，邊度有遮陰，即係嗰個即係左邊而家應該係下低嗰個部分呢，就係立法會。 立法會 你見到一粒粒。 中間條路就遮打道。 係啊，中間條路就遮打道，左邊就應該係嗰個而家巴士站，巴士站嗰度。所以佢 左邊就對住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嗰度。 咁右邊呢，其實你如果你睇呢個 plan 呢，其實唔可以淨係睇呢個皇后像廣場，你仲要走埋入去大會堂啊，大會堂入面嗰啲空間其實都係 類似 嘅。好類似嘅，係有個空間同埋成個設計嗰個 step 都係 好薄嘅。係 啊， 咁即係啲即係好多好多個 platform 咁樣。 中間有少少有條橋啊。係 啦係啦。咁呢個即係都係經典啦咁同即係啲可唔可以話係一個 colonial design 呢呢個。但係又係司徒偉香港人喎、 有冇 colonial design 呢回事先？即係你頭先講到話點解我頭先講話啲空間咁瑣碎啊？有啲 Alvin 又話啲水池好似好多咁樣，即係有啲人就話即係有少少呢個 風水啦，會唔會 conspiracy theory 唔俾咁多人聚集？ 喺立法會面前，冇錯， 唔俾咁多人，一大棚人喺上面，有篤人多就 其實係俾你行過嘅啫， 俾你 好似而家中聯辦咁 坐下，係啊係啊， 搭曬鐵馬喺度， 咁啊唔俾你一大班人喺度聚集，因為頭先講 colonial architecture， 我以前 N 年前就寫過一個 paper， 就關於新加坡同香港有啲相近，咁都係用建築同埋公共空間。點樣去控制？佢可以咁樣講，點樣去控制一啲社區生活嘅環境啊？係咁當然呢個另外一個 topic， 另外一回事啦。 咁或者我哋即係傾一傾啦，即係嗱，我哋講咗兩集嘅浩湘湘啦，就係、是、第一代嘅華人建築師啦嚇。咁佢哋即係都睇到，即係我都大開眼界，即係有好多嘢都。之前唔知嘅，睇翻即係 K.C. 呢本書咧，就即係唔止係温故知新，係温新知新啊！ 好多想揾翻多啲資料，究竟係點樣樣嘅咧？ 係啦，係啦，咁K.C. 啦，你覺得如果我哋喺呢個年代急速發展嘅城市入邊，我哋而家作為建築師又好，作為一個香港人又好，有啲咩可以做到可以保存一啲，同埋有啲咩值得保存咧？你喺呢個角度？ 咁其實呢個又要講返成個嗰個保育嗰、那個嗰、那個 policy， 我哋香港而家係好多人都講嘅，即係非常之落後嘅，即係我就唔對呢邊嗰、那個即係認識就唔係好深入，不過即係 前一排都好多人講係咪應該而家我哋個 policy 就係落後於人哋嘅，咁淨係淨係保育一棟建築物，人哋就保育緊成個區啊，成條街，咁即係另外一樣嘢就係係咪用一個時間 purely 用時間嚟做一個保育嘅一個考慮嘅一個因素之一。咁因為你睇翻呢啲，咁佢哋有啲老極嗰棟都會1930幾年 Charles and Lee 嗰個 church， 咁佢都唔係 listed building， 應該好似係一級歷史建築啫。據我所記得就係 冇噶。其實而家 keep 到你見到嘅，如果係商業嘅已經好早已 冇曬啦。 即係唯一 keep 到就淨係得翻啲學校啊， 即係都要靠自己啲財團，即係啲業主佢自己。即係發自內心啊，因為冇理由紅錢作對啊，因為佢哋好多係私人物業啊， 私人物業啊， 譬如啲東英咁啊，肯定私人物業，咁你賣咗咁樣誒，俾個大財團咁樣，咁佢梗係唔會同錢作對噶嘛，啊咁誒，但 係另一 building咁誒值得啦， 但係我但係雖則如此，但係我覺得呢一個歷史片段都係。underappreciate 有少少係， 係 underappreciate。第一就即係可能啲人亦都唔知，即係點樣衡量一個有價值嘅建築物。 嗯， 即係你從幾個角度去評價佢。咁第一，歷史上有咩特別？咁有啲人即係中山文物徑咁啊，孫中山行過啲人都覺得有係咪留咗條腳毛咁樣呢個？咦，孫中山喺度行過喎，或者衰啲講佢喺度可能踎過一日咁樣，都啲人覺得有歷史價值啊嚇咁講。咁即係第二嘅就係個後邊嘅設計者係咪一個好出色或者好出名或者劃時代嘅人？咁佢有呢啲建築物好多都唔係， 又好多人都唔知 嚇。咁第三點，佢嘅建築個設計係咪好獨特？是不是好能夠代表當代一啲東西？咁老實講，有好多又唔係喎，即係比較平凡、比較簡單。咁即係當然佢有歷史嘅原因啦。咁第四點去衡量佢嘅，即係佢係咪即係自己嗰、那個獨一無二，可能嚟到而家今日係咪即係係咪獨一無二咁？老實講，咁又仍然有好多50年代、60年代仲喺度噶嘛，係嘛？即係咁，如果用呢幾點一齊去平均咁去打個分數嘅，你就會覺得，咦？又唔如果用翻呢啲咁嘅因素去平衡佢嘅，去評估佢嘅，你又覺得佢係咪好多人都覺得又未必值得係一個作為一個保育嘅價值？即係有陣時我喺度反思，咁係咪去到死到最後一棟嘅咁嘅？簡單嚟講，譬如你話一個 stick system 嘅一個60年代 stick system 嘅建築物，好多人行過都覺得喂冇咩特別啦，點解要保育佢咧？係咪係嘛？咁所以呢樣嘢其實都因為 我諗古蹟辦佢自己呢個 standard 都係會唔會係勾起到你嘅即係共鳴啊嗰之類嗰啲 冇啊！你睇竟然你就都已經 咁，但係佢因為竟然你係私人物業， 私人物業 即係其實呢個私人物業，佢好似譬如河東花園。打官司啦！你話你判我係古蹟， 佢都 坐你都傻 啦， 係 啊， 係 啊， 即係我冚多後邊咁多 stakeholder， 我嗰個人話等錢使喎，咁你咪要 已經冇 咁啊！但係講翻呢一個年代嗰啲建築物，即係我覺得佢當然佢有佢嘅歷史價值存在啦。即係寫一本書嗰陣時，發覺後邊好多故仔啊。好多呢個人嘅故事同埋建築物嘅故事，即係互相交叉咁樣，但係啊，咁但係你睇翻轉頭，即係我自己平心而論，有時睇翻啲書入邊啲相啊嗰啲，係咪真係話好傑出咧？係咪？我唔知你哋兩位覺唔覺得佢哋啲設計好傑出？有幾棟我覺得係幾有趣。 我嗱， 即係咪傑出到好似個大師設計而你值得去報？ 我睇即係呢兩集咧，呢扎建築咧係對我好 personal 嘅。 冇錯，係 冇錯，因為我哋喺嗰個年代出生啊嘛，即係我哋 你接觸過，你喺嗰度行過啊嘛， 早我哋可能20多年就起咁樣樣啊嘛。咁但係咧，你話被遺忘嗰樣嘢咧，就係亦都係正正係。因為係呢段時間起而被遺忘，因為你更舊嘅我哋未見過，咁啊已經拆得七七八八啦，咁啊直留翻喺度嗰啲啊，梗係勁啲噶啦。咁呢一批咧就係而家拆到七七八八，即係拆到五六六。 冇啦，你急速發展，你80年代90年代 你富拉玛都冇 冇 咗 咧。喂，其實富拉玛 好唔係好耐嘅， 唔係好耐嘅咋， 唔係好耐嘅咋， 好短命啊，真係好短命、啊。 你咁靚一再一再有富拉玛真喺度，你冇冇事冇幹 嘅。其實你咪同呢個 Mandarin 一樣咯，文華酒店。差唔多年紀嘅啫，文華酒店仲 喺度。就老過佢，老過佢。文華酒店應該老。 老過佢添。 文華酒店老，大搞到。 可能老去十度啦。十幾年啦，六十年代中，咁富拉曼應該七十年代中啦，我記得係。 係咯，富拉曼都冇喎。 都冇 咯，其實好地一嚿嘢嚟。 完全冇問題啊！仲識得旋轉，我記得。 完全冇問題喎，真係。 咁你旺角嗰度都有座旋轉，我拆咗啦。 唔係喺度， 仲喺度啊！ 旺角有一棟旋轉嘅咩？ 以前旺角有一個旋轉餐廳。 旺角定佐敦啊？正有 旺角， 左旺角係 旺角， 好似未拆係 未拆， 未拆，但係 但 係 冇咗㗎，冇咗㗎啦。 而家成日得個旋轉應該合喎， 合喎， 係啊。Anyway， 咁你睇翻轉頭，你 冇啦呢個。 要啲評價，我覺得即係要再即係歷史嘅評價，或者你點樣作為一個保育嘅標準，都始終係真係。要再重新去研究一下咯。我知道外國即係 modern architecture 啦，呢啲叫 modern architecture， 現代建築，已經係可以登堂入室嘅啦。 一定 有好多去登堂入室。 咁但係可能我啲建築師嘅名氣大好多。 哦，咁唔係講緊話 Kubumis 喎，講緊係即係 being recognised as 一個。Integrated part， 一個 landmark。 頭先話如果 landmark， 你話 lever house， 你走去拆咗佢， 哇！反艇都反艇， 冇可能噶嘛，冇可能噶。但係一個係玻璃幕牆嘅大廈，就係咁樣。 就係咁樣。 我諗同呢個同呢個地嘅價值係直成正比嘅。香港個地價實在太高，太高，佢根本唔。 但係我都有時諗，喂，你紐約唔貴咩？都貴㗎。係。但係紐約你可能過。即係舊嘅建築一路都仲可以 keep 到喺度，即係你唔會 Empire State 唔會冇用。 哦，咁啊嗰個就特別啲。 呢個仲更加特別啦，但係有啲舊少少嘅，你都仲一路 keep 住喺度。 我諗嗰個價值觀有少少唔同，香港人個香港嘅成個都係主導咗，係咪個地產市場都主導咗我哋個經濟發展之前三四十年，咁。又係講翻土地問題係嘛？呢、這個又係啊嘛？特首講呢個土地問題嘅，又歸根究底都係有呢個土地問題。呢個其實好難避免，我覺得都係，即係你個價值實在太高，你無可避免係你落入一個私人物業嘅，你好難好難，即係揾到一個藉口話唔去拆佢。如果從呢個商業角度， 同埋個 building technology 啦。個 building technology 即係有啲咧，根本你點 upgrade 佢都 upgrade 唔到。 冇錯，冇錯。 啊，或者好似嗰啲近時鹹水樓嚇、啊，或者起得根本係即係唔係咁好嘅結構上，或者係一啲配套上。我記得後期又講翻北角村咧，加條煤氣喉咧、哦，都全部明嘅，喺條走廊天花度躝到周圍都係。咁其實唔好嘅件事嚇，咁、啊、但係你要 upgrade 嘛，你要去 improve 嗰個 building， 你就要咁樣做。咁啊，加到根本唔可以再加，拆咗佢咯，啊，賣咗佢咯， 系 冇啊。其實應該係，如果私人嘅嘢，你就真係好難 keep 噶啦。即係除非，即係可能 keep 到嘅就係可能教堂啊， 係 學校啊，俾多啲 pressure。歐洲好就成個攤都唔俾你拆個 face 噶嘛，佢諗你拆後邊，但個 face 屋頂就唔可以搞噶嘛，係嘛？ 呢、這個我諗第一樣嘢，呢、這個年代建築物就要多啲人去認同先啦。認同咗，知道後面個背景，知道後面即係你唔可以純粹以一個審美角度去評論佢啊。因為嗰個年代係冇呢個，即係你物資咁貧乏。我哋啱講翻轉頭係咪？即係艱難嘅環境，你冇可能為大鑼大鼓咁多靚嘅設計出現啦。咁已經係天生已經。restrict 咗佢，有啲嘢做唔到啦嘛，係咪嚇？ 影翻多啲相嚇。 好啊，咁啊，一連兩集嘅《豪豪雙雙》關於見聞足跡啊嘅啊呢本書咧就完結啦嚇。咁咧就希望咧就喺短期內咧，我哋三位咧可以再喺《豪豪雙雙》或者喺第二個環節咧同大家再見面，講我哋有興趣嘅題目。多謝各位。 好，拜拜。 拜拜。